上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内分泌系统混乱的一个表现。内分泌系统啊，就是说人体内各种内分泌腺呢，共同组成了一个体系，也就是内分泌系统。内分泌腺呢，它是没有导管的，跟我们的这个唾液汗腺呢不同，唾液汗腺都有导管呢排出来，而内分泌系统呢，它是没有导管。内分泌腺呢所分泌的物质就是激素啊，它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循环呢到达身体各个部位，在一定的器官组织上呢，就发挥他们激素的能够起的作用，它可以协调个体的新陈代谢、个体的生长发育、生殖以及其他的一些生理的机能。内分泌系统机能呢非常的复杂，它是受神经系统，特别是高级中枢神经系统的控制。中枢神经如果出现了障碍，内分泌系统呢就会发生混乱，影响到人的正常的一切工作生活。咱们内分泌系统混乱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就说是，当然这个内分泌系统混乱就肯定是指女性啊，到了更年期以后啊，容易出现的几个方面。内分泌系统混乱表现首先是第一，易激动、消瘦、多食或者怕冷、便秘、浮肿。举例来说，常见的甲状腺的疾病啊，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炎以及甲状腺结节，这个呢都可以造成啊，表现出来。由于甲状腺它是内分泌腺，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出现了这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的话呀，那它就表现出来刚才我说的这些方面。甲状腺功能亢进呢，常见的表现是有怕热、心慌、多汗、皮肤潮湿、烦躁、易怒、入睡困难、多食以及体重下降等。部分患者的话可以还出现了突眼、眼珠子往外脱、小腿前的水肿，可促进甲状腺肿大或者出现结节。另外呢，除了肾脏腺的疾病以外，还有骨质疏松啊、下丘脑垂体的疾病啊、性腺呢、生长发育异常啊，这表现出来都是内分泌系统混乱的一个表现。当然第三方面还可以出现呢，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那这是什么？那就是糖尿病人呢表现出来的 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属于啊内分泌系统啊这个混乱以后表现出来的胰岛素这个出现的。糖尿病人常常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这些都是异常的表现。出现并发症的时候，糖尿病人还可以呢视物模糊，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手足寒畏寒麻木，那么检查血糖尿糖葡萄糖那样因子，还有胰岛的功能的试验，糖化血红蛋白，那医生很快的能够给您确诊。所以说这个整个的内分泌系统的混乱的表现呢，就是很多方面，就是刚才咱们讲的甲状腺的疾病啊，或者是咱们高血压的人呢，伴随有一些很特别的症状的时候，就表现出来的是肾脏腺的疾病啊，还有呢咱们糖尿病啊，这都是啊内分泌系统混乱表现出来的。那对于这个更年期妇女的这些呢症状呢，那也是一个内分泌系统混乱的一个表现。更年期妇女的话，她那体内的雌激素、孕激素啊就降低了，所以表现出来呢，皮肤啊就变差，皮肤的弹性差，皱纹呢深，色斑呢增多，无光泽，皮肤起皮，容易呢过敏。另外呢，更年期妇女呢精神方面，这个雌激素下降以后，神经症状表现异常。比如说会出现了焦虑啊、抑郁啊、烦躁啊、易怒啊、易哭啊，有的人没有什么原因，突然之间自己啊就感觉特别委屈就哭了。另外还表现出来疲乏，皮肤上呢好像有异轴感，像蚂蚁在爬似的，觉得呢有成群蚂蚁啊在皮肤上爬。皮肤呢可以检查没有异常啊，但是呢它由于精神症状呢表现出来的。另外呢第三方面呢，更年期妇女由于内分泌系统混乱以后表现出来潮热感，没有任何的诱因的情况下感觉发热，热感呢从胸部向脸部以及上肢迅速的蔓延，而且有心慌出汗。有人夜间呢潮热未足，半夜醒过来浑身大汗，潮热和夜汗，那个这个发生也都是内分泌系统混乱的表现。这是因为导致血管收缩舒张啊，运动是处于一个无阻的状态，就是说他整个的体内的这个潮热感呢，就是因为血管收缩舒张啊，就是处在没有可以控制的状态。第四呢还可以表现出来呢钙流失，严重的呢会出现了腰酸腿疼，弯腰驼背，腿型呢不直，容易骨折，牙齿松动，那就是表示咱们呢更年期妇女啊由于内分泌系统混乱以后造成的钙流失。当然第五方面还有心悸，外界有突然之间的有一点响动，有时候动静不大也会感觉到呢一阵的心慌，心脏突突突的跳个不停，需要一段时间以后呢才能呢渐渐的平静下来。那么做心电图呢，做24小时心电图平板运动试验的话，结果呢都是正常，所以呢这也是由于内分泌系统啊混乱以后表现出来的心悸。另外还有呢第六是脂肪变厚，身材要臃肿。你看更年期的妇女以后啊，一般呢她的身材呢都有很多的人呢就变了，身材臃肿，虎背熊腰，大腹便便，腰腹臀腿全是多余的赘肉。第七，女性的话就表现着更年期的时候阴道干湿，弹性差，分泌物少。所以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内分泌系统的混乱呢，就表现就是因为我们内分泌系统不能够正常的这个 封闭呀、啊，这个内分泌腺的话，所以造成的各个方面的表现，所以内分泌系统混乱的话，实际上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那么，实际上啊，咱们呢要使得，尤其是女性更年期的话呀，咱们要注意啊，你更年期快到来了，有的人呢更年期可以啊表现提前，就是一种隐性的更年期。35岁、40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是要45岁、50岁的时候才表现出来。不管是你提前了，还是呢，就说到40多岁的时候表现出来，咱们实际上啊已经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生理的过程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话，咱们就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中国人呢，实际上这个文明发展史是5000多年了，但是呢中国人对于灵芝啊就是一直啊把它呢很看重的，把灵芝呢叫作为瑞草仙草。那么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咱们历代的医书啊也是把灵芝啊就是列为一个上品，它是排在人参之前的。这个灵芝可以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坚筋骨、好颜色、久视轻生、不老延年，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那这个都是祖先在《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上头早就给总结出来，也就是说几千年前咱们老祖宗啊已经把灵芝啊作为一个呢这个佳品来看待的。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啊对人体健康有利的有效成分，像灵芝多糖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能力，诱导体内的干扰素，调节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得我们的体内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使得我们体内的各个免疫系统、免疫的器官发挥作用，免疫细胞发挥作用，还有呢产生的体内的一些生物大分子都在发挥作用的话，调节了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在这个基础上啊，免疫系统功能得到啊很好的调节，那么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啊都是有影响的，那就可以使得我们内分泌系统的混乱呢，不是一下子啊由于我们体内的内分泌腺的封闭啊发生了变化了，所以呢内分泌腺的封闭啊发生了混乱了，造成了对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呢就是受影响，甚至呢各种疾病啊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啊就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说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影响到我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影响到我们呢就说是表现出来的内分泌系统的混乱呢，表现出来的这些方面呢，这个就可以得到一些推迟，或者呢就是已经表现出来这些症状，咱们起码呢能够啊得到调节调节，原地踏步。或者呢对于年轻的呢，你35岁啊40多岁啊面临着这个更年期的到来的话呀，咱们就起到一个预防的这个作用，使得呢更年期的这些特征吧，更年期综合症的表现吧，能够啊这个症状减轻一些，使得由于内分泌系统的这些疾病啊能够啊缓慢的一些发展，所以说只是起一个调理的作用。那么灵芝中间还含有三萜类的物质，三萜类的物质